美国加州圣迭戈海军基地一艘两栖攻击舰发生爆炸之后起火，至少21人送院治理。涉事的是好人理查德号军舰。军方发言人说，火警在当地星期日早上8:30发生，受伤送院的包括17名船员和4名平民，他们全部没有性命危险，火警原因有待调查。片段见到军舰火警持续几个钟，浓烟升上半空，船上大约160人撤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以及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85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41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3点，系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9点，升4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7.5，升1蚊；阿里巴巴255.6，升2毫。美团点评207.8，跌4毫；中芯国际42.15，升9毫；吉利汽车18.88，升1.28；小米集团17.04，升1.6；港交所363.00，跌8毫；斯摩尔国际报29.2，跌1.75；比亚迪股份87.5，升10.2；中国平安88.25，升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807，瑞士法郎8.248，澳元5.405，加元5.713，新西兰元5.091，欧元8.776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26。日经平均指数报22,784点，升493点。港金现价报16,70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47美元，卖出1,80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方面，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在码头对开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了，咁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但而家观塘绕道西行去旺角方向，咁近住九龙湾一带交通就比较繁忙噶。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在青盈路回旋处那里之前有意外事故，现在回旋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受阻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青山公路近住青山湾段青盈路回旋处那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的。港岛方面，石澳道近住门牌17号一段因为有临时工程暂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大家经过时间小心一点。石澳道近住门牌17号一段临时工程单线双程行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迎你到下昼嘅三点十四分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冯咏琪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清酒之约》，希望咧可以用呢首歌咧系做制造一个少少嘅气氛啦。嗰、那个气氛就系俾你同自己咧可以嚟一个少少嘅沟通嘅。最跟住呢首歌咧就系嗰种沟通完之后承认嘅一个状态。 I seem on my mind a little bit over here. And even when I see her, I know she knows that it isn't me here. Cause I'm always in the clouds, somewhere up in space. I just hope that I could hug her before it gets way too late. My friends just looking for a call. They wanna say hi. They wonder if the person they knew is still inside. It seems so simple, it's really so hard. Ooh, I don't think I'm okay. Ooh, I don't think I'm okay. Okay.Is it slowing down? I miss being a kid. I miss the way the thunder sounds. Ooh, maybe it's my dream. Kill my self-esteem. God, so good at being someone else. Maybe I lost myself in the search of your acceptance.But when they're looking for a call, they wanna say hi. They wonder if the person they knew is still inside. Seems so simple, it's really so hard. I don't want nobody to see my ugly heart. To see my ugly scars. Ooh, I don't think I'm okay. 佢嘅名字叫做巴士，新嘅 single。讲紧就系点样去面对自己唔同嘅一啲嘅情绪。歌名叫做 I don't think I'm okay。读住最难处理嘅咧，就系你要真系面对最真实自己嘅情感啦。知道自己唔得，承认咗自己唔得之后，咪谂个方法去到处理你哋嘅情绪咯。其中一个方法，不如出去兜下风，冇车唔紧要，搭巴士都得噶。 请坐在长途要得要命，闭合着眼睛。情与不幸的小径，亦高兴。将颈位塞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坐巴士赶着到家，交通的际遇也。不可以预计吧，那别预计它，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来吧放松嬉戏一下。需怨命，那用问究己？望穿车窗窥探世间本性，有陌生风景映入眼睛，想屋村更 坐车当即弃，坐巴士赶着到家，朝九苦恼在你，想准确预计吧，那别预计他，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浪漫，如未直心，心态转化。塞车、啊，我想翻去打机啊！我都已经迟噶啦，做乜仲要咁样、啊？唉，咁又系嘅，控衰边有一日唔塞噶？唉，算啦算啦算啦，话哥听算咯。有个样叫吴林峰、啊，哇，睇下佢啲歌先。啊 ，OK 喎、啊。 坐巴士赶着到家。焦急苦恼没法更改到现况，不满法子再计算不错，巴士赶着到家，交通警方没法更改到便放下，算吧，在艰苦的路线中转化，随着耳筒心态转化。 飞哥名字叫做吴林峰， 新歌《巴士光年》。 佢少少嘅背景咧，就系佢系社工出身嘅，所以可能唱呢啲即系氹翻自己开心嗰一种嘅歌咧，都几啱数嘅。从头先嗰首歌，你可以学咗样嘢咧，就系间唔时咧，你都会识得去到称赞下自己，话俾自己听，喂，其实你都几 OK 噶。头先嗰首歌喺中间都有赞自己噶，啊，见到有个叫吴林峰、啊，听下佢啲歌先，咦，都几 OK 啊。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嘅人话俾你听咧，你应该做几多嘢，做成点样？但系其实你同自己讲，嗰把尺咧，永远都其实喺你自己手入边嘅。 人外靓相，角度迎合世俗构想，仲要错样扮晒高尚。人气冠军，靓仔白一铺到去搵，狂扫礼品排到蚊粪。教精， 喂，老实人系最易走火， 傻笑几声唔怕咩祸，轮住趁虚，立执口水尾就包保无税，买大众堆人格失去。 介紹俾你一個，你嘅名字咧叫做 The Hurts， 嚟自佢哋第一張嘅 EP 入邊有呢首嘅 Sidetrack 嘅作品，作品嘅名稱叫做《黃金法則》。佢哋就希望咧自己做每一首歌嘅時候咧，無論講咩題材都好，都希望有一個 groove 俾你跟住去到搖擺你嘅身體嘅。通常啲人叫星期一咧就係叫做 Blue Monday。但你唔使跟住呢一个嘅名称，令到你嘅星期日都系充满住一啲嘅沉郁嘅情绪嘅，把尺喺你自己嘅手上。今日除咗蓝色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可以俾你去到发挥一下嘅。只要喺三点半钟之前咧，就揾你呢首嘅新嘅派台星座啊，嚟自方鸿文。讲俾你听就系属于快乐嘅一个嘅黄金法则，试下好好咁活在当下。All we have is now。 当天那落叶，然而通通消失不见，遗憾是这一个信念未发展，有些恋要是难以再。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贸发局宣布，原定星期三开始的香港书展和今个月三个活动延期举行。贸发局说，过去一个星期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上升，局方曾经在过去的周末和特区政府商讨，因应最新疫情发展，政府基于公共健康风险重新收紧社交距离限制。即使书展已经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亦都难以追踪接触个案，因此应该避免举行。局方說，市民的健康是首要考慮，因此書展以及另外三個同期舉行的活動，包括香港運動消閒博覽、教育及職業博覽和創業日都會延期。本港有補習社導師和學生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教育中心聯盟發起人蘇迪希說，收到不少家長通知，暫時不帶子女到補習社上課，已經交了的學費保留至下個月。他說，補習社會體諒並且接受家長的要求，聯盟內有補習社自行停課幾日清潔消毒。蘇迪希質疑當局指補習社屬於高危的講法，他說各行業都有確診個案，市民每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巴士和港鐵，理應比補習社高危。他又說，以自己的補習社為例，已經做足防疫措施，政府未有接觸業界，當局應該釐清高危的意思，並且指示怎樣在有條件之下繼續提供服務和運作。民主派過去兩日舉行立法會選舉初選，超過610,000人投票。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社交專頁表示，今日或者未能夠完成點票工作。有份協調初選的戴耀廷說，電子投票的點算已經完成，涉及破紀錄的59,000，但是只張選票有20,000多張，每張選票需要人手輸入電子系統確認是否有重複投票，要等待只張選票點算完畢才能夠和電子投票的結果一起公布。日本東京都過去一日新增119宗新型肺炎，是5日以嚟首次少於200宗。東京都至今累計確診8,046人。東京都政府數字顯示，近期確診個案之中，大約70%涉及30歲以下的年輕人。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透露，東京都政府將檢視包括表演場地等的防疫措施。因為近期有確診個案涉及表演場館內的觀眾以及演出者。小池百合子又說，當局亦都會同時加強夜生活場所的防疫措施。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明日天晴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5,848點，升120點，總成交金額1,515億4,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443點，升59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149點，升477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546蚊，跌5毫；阿里巴巴254.4，跌1蚊。美團點評206.8，跌1.2；中芯國際42.1，升8.5；吉利汽車18.7，升1.1；小米集團17.08，升2毫；斯摩爾國際係報30.45，跌5毫；港交所363.2，跌6毫；比亚迪股份88.85，升11.55；中国平安88.2，升3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6.99， 瑞士法郎 0.941， 加元 1.357， 人民幣 7.003，英镑对美元 1.263，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784 点，升493 点，港金现价报 16,700 元，升3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7.15 美元，卖出 1,808.0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啊，喺九龙啊，观塘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平石村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嗰度嘅第四线受到阻碍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观塘道东行油塘方向喺平石村对开第四线，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彩虹村。较早前咧，青山公路近住青盈路回旋处嗰度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一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较为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咧，南区嘅石澳道近住门牌17号一段咧，有临时工程嘅单线双程行车，现时交通比较繁忙少少嘅。中区嗰边咧，现时中环嘅下阿利北道同埋云咸街交界咧，多车嘅关系，交通较为挤塞噶。下阿利北道云咸街交界交通繁忙，交通比较挤塞啦。而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德记立街至到花园道咧，亦都系多车，车多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饮醉酒千祈唔好上网啊！ 今次怀旧跳舞曲风下所讲的是一个现代课题，就是网络安全。而他说自己最大的网络隐忧就是怕喝醉酒会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得太多。 仍然期待曙光，等一个有勇气的碰撞，期待对期待错，定期待有人突破，今天不上当。 作曲监制都是 Serini， 加上杨彤填词， Serini 编曲杨彤，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三曲。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 Serini 网络安全隐患。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着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同身体状况，带够水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唔好自己一个行。仲要行有管理同维修嘅山径，危险嘅地方好似悬崖同山间，千祈咪去，咁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梁志宏医生分析安老院舍抗疫时面对嘅挑战。 而大部分院舍地方是小，有任何嗰个感染一定是传染到嘅。呢个年纪大嘅人惹咗病咧。他们的死亡率是高很多的。老人院舍一引到事呢，爆发程度可能很严重，就很大。政府真的再想一下我们的隔离令究竟做到几多呢？老人院舍譬如第一样东西就分批去啦，第二样呢就是说去的时间人好太多啦，不可以说成家人去晒啦，或者分你去啦。第三样就是啲員工啊，可唔可以個都做個檢疫啦？定期性一個禮拜驗一次咧。我覺得呢個係有需要。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疫情之下，家长要以身作则，时刻保持社交距离，严守良好的卫生习惯，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顾家人，同时亦成为孩子的防疫好榜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揀歌嘅咧，我哋就係邀請到近排咧上映嘅一套嘅電影啊，《死因無可疑》嘅導演啦，袁建偉先生。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好。喂，睇翻咧，其實嗱，你而家到第二套戲啦，但係之前其實你咪都有拍 MV 啊，拍廣告嗰啲出身先噶。 係啊，好都因為我嘅出身係喺 TVB 啦， 係 咁變咗，其實當時嘅訓練就係、是、即係你會做好多嘢嘅，係即係譬如你會做現場嘅節目啦， 係。 你會做音樂節目啦，你會拍 MV 啦，你會做一啲譬如我哋以前叫做音樂節目，即係譬如新地新地大啊，周末任你點啊，即係類似呢啲咁嘅節目，而家冇曬。 做咩扮唔識啊？你都 唔係扮啊？ 你真係 係咪八十年代嘅節目嚟㗎？ 九十 其實我翻嚟香港嘅時候，即係我喺出面讀書啦。咁翻嚟香港，其實我係想做電影嘅、 嗯， 不過就冇機會入到行咯。咁就輾轉間就去咗電視台啦。咁就做咗幾年咁 嚇。OK， 咁音樂即係 music video， 我都好中意嘅，即係我係好中意嗰種影像與音樂嘅結合。後來就慢慢做下做下，先至揾到機會去做翻電影咯。 OK， 覺得好玩嘛？即係因為始終夢想成真嘅一個嘅一步嚟噶嘛。 嗰種感覺。 當然好玩啦，同埋隔咗要等咗咁多年先做到，更好玩啦。 但係三樣嘢冇唔同嘅挑戰咧 ，music video 啦、廣告啦，跟住去到即係電影啦咁樣。 絕對有，絕對有。 係。 電影係即係好個人嘅。 係。 啊，即係你可以做好多嘢係你想表達嘅嘢咯。 嗯。 咁其實佢都算係。咁三個媒體裏面，我覺得係佢係以表達嚟講，佢係最複雜嘅一個，同埋最有層次嘅一個。 嗯 ，OK， 同埋好多真係就自己生出嚟。 係啊， 係啊，即係你冇 product 冇成乜都冇噶啦。 由零開始。 由零開始，冇錯。係 啦，咁樣。咁但係好啦，因為咧佢係拍 MV 出身啦 嘛，係啦，咁所以肯定佢有聽好多歌啦。 喂，佢歌 list 入面有啲歌新到我啲驚噶喎，大佬。 係咪即係你覺得佢應該淨係聽老歌啊？係 啊。佢頭先話譚詠麟姐姐喎，啫啫咁樣。 我有一個我自己都好避讳嘅一隻 music video。 好好真真啊 唔係。 嚇死我。 係美少女戰士。 你有㗎。 講到真係我細細個睇到大㗎。 你唔好再講呢啲。 但係咩你係覺得咁但係冇嗰陣時因為始終係一套係卡通片嘅主題曲嘛。咁、我諗可以發揮嘅地方都唔係特別話好多㗎啫。 係啊所以我後來覺得我话话唔系俾人知系我拍嘅， 啱噶啦，勇敢面对啲过去。 我已经好勇敢噶，今次喺大气电波讲咗出嚟。 但系今日咧。 阿袁导演今日唔系拣咗《美少女战士》啦，当然佢第一首拣咗嘅歌咧系草蜢嘅一首嘅作品嚟， 系 《好戏在后头》。系啦，呢首歌对你嚟讲系咪有种特别嘅意义啊？中间嘅都 系啊，因为我成世人做咗一个演唱会监制， 哦， 咁同埋呢个演唱会监制咧，就系、是、都基本上系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嚟， 系， 因为当年我就喺电视台打工啦， 系， 咁就草蜢就揾我做佢演唱会监制啦，咁但系奈何咧，张 poster 出咗我个名 字，哦，即系被捞啊， 系啊，被捞。 即系你 TVB 人嚟噶嘛？嗰阵 时咁啊，出咗我个名，咁公司睇到，喂，好似过分咗啲喎，你 系 咁，我就系因为呢张 poster 而转咗工咯。 哦， 系啊，就离开咗电视台。 有冇同草蜢攞赔偿？ 冇，我多谢佢哋都嚟唔切啦。唔系因为就系、是、因为咁样先至打开咗个天空啫嘛。 系， 因为人有惰性嘅。你喺间公司一路做咧，你就唔想喐噶啦。 系 嘛？ 系。 咁但系原来有咁嘅机缘之后，咦？我要即系半被逼咁走咗出去。咁我觉得真系好多谢佢哋嘅一个咁嘅机会之下，令到我去咗第二度咯，即系去咗第二个行业啊，直情。 系。但系嗰时你系事后先至可以咁豁达面对一切啊？定系其实当时你觉得唔 OK 咯咁样？ 咁當年當然有掙扎啦。你喺間公司做咗咁多年，你做咗幾年啦。咁你有好多朋友啊、感情啊，或者你熟習咗，即係我哋所謂嘅 comfort zone，即係嗰個舒適區。咁你突然間要離開，咁你仲要轉行喎。咁你個當然個即係有一定嘅困擾嘅。諗翻轉頭就係、是、好彩係咁樣。如果唔係你一路留喺一個同一個地方。可能你個眼界又唔一樣咯，你個技能又唔一樣咯，係嘛？你所學習嘅嘢都唔一樣。 OK。 但係嗰次做演唱會監製感覺如何？係咪即係都有一個即係已經有一個全新嘅工作經驗嘅感覺？ 唔係，其實係好享受嘅。點解咧？因為我記得當年我哋唔係做好多場，因為當年紅館係好珍貴噶嘛， 係 即係九十年代頭係好難先上到一次紅館。 係， 我哋好似做咗三場，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其實草蜢嘅特性就係佢做咁大型嘅演唱會咧，其實當時佢都係第一次。咁佢同觀眾嘅關係咧，你知嗰啲歌噶啦，《忘情深巴舞》啊，全部都 party 嚟噶嘛。咁其實我哋嗰陣時，我覺得觀眾睇演唱會咧，九十年代初都好保守嘅，全部坐喺度，坐喺度聽，好乖嘅。但係草蜢唔係，全部企起身嘅，全部都跳曬舞，好即係好興奮嘅成件事啊！咁同埋，我覺得同佢哋三個合作就係佢哋三個咧各有各嘅意見，咁亦都係因為佢哋各有各嘅意見咧，令到更多火花出嚟咯。所以點解我揀呢只歌《好戲在後頭》咧？就係咁解。 一首歌比一首歌多嘢睇，一首歌比一首歌。 其實呢個演唱會喺當年，我覺得喺草蜢歌迷裏面都有一個好重嘅位置，即係大家都好享受呢件事。 係 OK， 所以作為監製有嗰種成功感咯。 係， 係啦，一個新嘅路向啦，咁樣好啦。 恭喜曬，轉咗公司啦就。 将要解冻。你不必假装，你不必叫息，诚实做你。要做快做，不要等到青春过期。别理会几多分贝，几多级数，一早撤销。要你玩得高兴，即管尖叫。 揀嗰位嘉賓咧，就係死無可疑嘅導演啦，袁建偉先生啦，係啦。咁啊，頭先就講咗咧，即係啊，點解嗰陣時會離開咗電視台，跳咗另一啲唔同嘅事業嘅方向啦。跟住咧，你揀嘅呢一首歌咧，就已經去到你拍第一套電影有關噶啦。你揀咗就係張學友嘅《如果這都不算愛》嘅，係。 即係個夢想係講咗廿幾年先實現啦。咁其實當年就係、即係好多謝學友啦，佢願意演呢個角色咯。咁就佢願意演個角色之後呢，就促成咗成件事啦。係啊，咁就即係咁多年嘅電影夢就真真正正可以執行。 OK， 但中間其實廿年呢，你一路係咪已經諗緊啊？第時我拍第一套戲，我係拍啲乜嘢嘅題材？希望可以邀請邊個合作？係咪已經一路待住呢一啲嘅 dream 喺個袋度啦？ 嗱，其實係咁嘅啫。譬如我做咗我由 music video 開始啦，因為當年我想入戲劇組，又話冇位啊嘛。即係想去拍劇都冇位，咁我就安排咗我入去呢個音樂組啦。咁跟住咧就出咗嚟就做廣告啦。咁其實兩個咧對於長嘅文本嘅認識都唔多，即係你唔會接觸到劇本噶嘛。咁所以我出到嚟之後咧，我就做廣告啦。咁就都好想拍電影，咁啊試下自己寫啦。咁啊，跟住寫完出嚟就自己都睇唔落去啦。唔知咩嚟嘅，真系唔知咩嚟嘅。哇，咁嘅喂，好嘢喎！ 但嗰阵时嗰个系一个咩类型嘅故事嚟噶？悬疑啊，爱情啊，系边类型嘅故事？ 系悬疑嘅，悬疑嘅。我都有揾一本小说改编，系一个即系一个辽宁嘅作家。咁啊，咁就改编，但系改编完之后发觉唔系自己想象中咁简单。咁于是我就。停咗廣告就去咗讀書咯，去咗讀書就係去學寫，即係學編劇咯。咁翻嚟之後咧，就一路開始就要練筆啦，因為唔係話你讀完書就等於你識寫噶嘛。咁你練筆一路練，盡量練啦。咁啊，練到有一刻你寫咗個劇本出嚟，開始成型，咁先至執行到咯。 但係有冇話其實張學友身上有啲乜嘢嘅特質？即係除咗你覺得佢好戲之外，令你好吸引佢，好想啊、哦！我有一出戲嘅男主角真係好想揾係佢啦咁樣。 因為我成日覺得學友係有一種深度喺度嘅，即係佢對於文本嘅了解，即係佢係即係可能佢對歌詞佢有一定嘅 嚴謹啦，比如咁講係嘛，即係佢選佢點樣選歌詞，佢點樣去令到呢個歌詞唱出嚟係一個味道咧？其實佢對文字有一定敏感性。咁所以我將個劇本俾佢嗰陣時候，因為當時係一個莊文岩嘅一個改編啊嘛。咁其實嗰個係一個舞台劇嚟，咁成舞台劇個底就係對白為主嘛。咁所以學友對呢啲對白咧，佢就好有一個睇法咯，或者我覺得我會 expect 佢會有一定嘅了解咯。 OK， 反而我好想知咧，第一套電影啦，然之後第一日你去以導演嘅身份去到片場嗰度開工啦。嗰你仲唔記得咧？嗰陣時有係興奮多緊張多定係點嘅 呢？因為我嘅好處就係其實片場對我唔陌生嘅，即係我拍咗咁多年嘢咧，其實我入到去就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認識嘅，即係譬如你話推軌嗰、那個嗰位手足啊，或者你話係 cameraman 啊，所有嘅助手啊，其實大部分我都認識嘅，即係或者係深烤做廣告啊，做 MV 嗰陣時係見過曬。咁就現場冇乜壓力嘅，同埋即係大家都好支持。咁反而係自己嗰種點講咧，係有少少興奮咯，即係興奮嘅感覺多啲。哦，出之嚟到啦咁樣， 有種 high， 即係嗰個係咯，你等咗廿幾年，喂出之嚟到啦，嗰種 high 就係、 是、 就你會唔知啊，真係好 high 我聽佢個人好 calm 頭先，然之後講唔知真係好 high。 在。内地强降雨引发长江流域一带的洪灾持续，长江部分流域来水量超越1998年大洪水的最大洪峰流量。国家气象局说，卫星监测显示鄱阳湖主体和附近水域面积达到4206平方公里，是近十年最大。鄱阳湖水位突破1998年历史最高，可能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水利部官员说，今年六月以来全国433条河流洪水超越警戒线，33条河流超历史洪水。目前长江干流监利以下河段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水位仍然处于超警状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87点，升60点，总成交金额1,64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9点，升4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1蚊，跌5.5，阿里巴巴254.4，跌1蚊，美团点评206蚊，跌2.2。中芯国际41.95升7毫，吉利汽车19.08升1.48，小米集团17.04系升1.6，港交所361蚊跌2.8，斯摩尔国际报29蚊跌2蚊，比亚迪股份90蚊升12.7，中国平安88.15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782，瑞士法郎8.237，澳元5.401，加元5.711，新西兰元5.088，欧元8.7691。每百日元对港元7.2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784点，升493点。港金现价报16,7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27美元，卖出1,8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喺平石村对开就有坏车阻路，坏车仲未走嘅，而家都系多车啊。咁啊，龙尾去到虎山道附近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喺平石村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虎山道噶啦。另外一宗意外事故咧，就喺洗衣街嘅洗衣街去亚加路街方向，近住旺角道，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太子道西。洗衣街去亚加路街方向喺旺角道对开，因为有意外啊，现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都好多车啦，塞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公主道比较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咧，而家中区嘅上亚厘北道西行啊，近住坚道一带嘅交通都相当之繁忙噶，龙尾去到红棉路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嚟到四点钟之后嘅数量幕啦，咁我哋今日咧同我哋拣歌嘅嘉宾咧就系近排上演紧呢套嘅电影啦，《死因无可疑》嘅导演啊，袁剑伟先生嘅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啦，头先系讲咗佢即系事业嘅开端啦， 系 啦，即系由拍《美少女战士》MV 再攞出嚟讲， 唔好再提， 系啦。跟住就系讲到佢第一套嘅电影啦。 我今日个 post 会落呢个 hashtag 噶，你走唔甩嘅。 第三首咧，今日阿导演你拣嘅咧，就系姜涛嘅歌嚟嘅，《蒙着嘴说爱你》 系啦。因为喺疫情底下拍嘅， 系啊，因为呢个经验系对我嚟讲好难得嘅， 系 因为疫情大家都系停晒啦，系嘛，我哋个行业都系停晒， 系 咁诶，除咗凑女，教佢哋做功课之外咧，咁我就基本上就只可以喺屋企写剧本咯， 系 吓。咁突然之間就話哦，我想揾我拍一隻歌，嗰時候我好耐冇拍過噶啦，即係講緊都最少七八年嘅。咁阿花就以前係我同事啦，係應該係花姐。 花姐，大家聽阿花， 我頭先好少女嘅呢個名，叫我撈咗撈邊個啊？花姐， 咁我係叫佢阿花嘅， 係 咁啊，阿花你聽到啦。你仍然在我心目中都是一个少女。 你会不会重拍《美少女战士》的 MV 玩又回去做？ 再讲啦。 其实我当年我现在我没有这个记忆，我怀疑是阿花拍的。 啊？ 是啊，因为我对这只歌是没什么印象的。所以我都想问阿花究竟是不是你拍的呢？ 啊，但是为什么刚才你说是你拍的？ 不是因为出了我的名字嘛。 哦。 当年的。 当 年的。当年嘅 TVB 嘅编剧咧，导演唔系次次都拍歌嘅。 哦，OK， 即系 会 有机会，所以我都好多时我都，因为系我啲同事话俾我知，《美少女战士》系你拍， 系 我一啲印象都冇。 可能系逃避呢个嘅，你自己。 但我哋唔好再讲《美少女战士》。 系啦系啦，我讲翻阿花。 系啦， 唔好再讲啦。阿琼，你唔好再讲。 阿花 ，O K， 佢就邀请你真系拍， 系啊，邀请我，咁佢话系阿姜涛第一只个人嘅 M V， 咁我当时就谂啦，哦，疫情嗰阵时都未算好严重，咁又好啦，谂下点样拍，咁其实都有佢嘅难度嘅，咁我哋后来租咗一个政府嘅地方想拍，谂好晒 idea 啦，跟住佢突然之间话，哦唔得，而家只可以四人。聚集咁點拍？因為你一隊 crew， 你數都數到啦，係咪？一個 cameraman， 一個攝影師啦，一個攝影助理啦，跟住仲有就係 打個燈， 一個燈光啦，一個燈光唔得啦。 因為佢演員本身即係歌手本身都喺度啦， 兩個燈光已經四個啦，再加埋個歌手，再加埋我嘅副導演。咁啊，已經七個，即係我哋已經犯咗例啦， 拉得啦， 係啊，即係已經拉得嘅。咁我就喺度諗啊，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做咧？喺呢個疫情底下，第一，我係覺得佢即係政府去講話啊，四人限制係限聚嗰度咧，其實係啱嘅，即係其實係令到我哋唔會再群聚感染啦。咁呢個係好正確，係因為隻歌係講疫情， 係 佢好想喺個疫情裏邊咧。就令到大家有一個舒緩，咁我聽嗰只歌我都覺得好啱個疫情，咁如果你個疫情過咗先出就冇意思啦，係嘛？咁所以我咪諗，不如將個姜圖擺咗入部電視機度，周圍推， 咁咪係得一個 cameraman 啦， 係， 跟住一個助手啦， 係， 加埋我啦， 係， 因為副導演都冇份㗎啦，再加埋推電視嗰個人，咪四個咯。 所以即係做導演唔係淨係美學上面嗰個要求，而係你成個物流啊，所有成個控制如何可以 execute 到呢件事。嗰、那個係能力 嘅，但我中意嘅，我即係我中意咁樣挑戰我咯，即係我中意係啊，你有即係其實所有創作，包括畫幅畫，你都有個框喺度啦， 係 咪？即係一定噶嘛，你冇可能係無限制嘅創作。咁但我覺得喺呢個條件之下，如果做到一樣嘢而打動到聽眾或者觀眾咧，其實你覺得嗰件事係美麗嘅。 嗯 ，OK， 呢次經驗會唔會又撻翻上嚟？咦啊 ，MV 即係雖然好耐冇拍啦、 嗯， 會唔會又咦？都可以有機會嘅話，又可以試下接觸一下咁樣嘅咧。 其實我又好少嘅， 嗯， 因為其實 MV 嘅難處咧就係、是、佢因為佢資源唔係好豐富， 係 啊，即係你講同我哋九十年代拍 MV 係爭好遠， 係啊， 咁你資源唔豐富之後，其實我諗到嘅橋咧就係得嗰幾條嘅 啫， 哦，咁、啊、即係我哋以前細個成日講話。即係斗領橋嘛，或者市橋啦。咁你有幾多條市橋啫？ 係 唔係好多嘅咋？ 係 咁、啊、你我再翻炒翻九十年代，你哋都唔中意啦。 呢期興 retro 嘛，全世界都有種懷舊嘅風潮。 咁啊係， 我再翻起。 咁啊，阿瓊都未睇過我做嘅嘢啦。 咁唔好咁講，純粹因為我見識短啫。 唔係你細細個睇開我啲嘢。 可否一覺甦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糟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信此功夫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恶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虽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 You'll be see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书 嗱，嚟到今日咧，最後揀咗呢一首歌咧，袁導演揀呢首歌咧，就同佢而家上緊呢套戲有關嘅，即係《死因無可疑》呢套戲有關嘅啦。因為係你覺得呢首歌係代表緊其中戲入邊嘅一個角色嘅，因為你揀咗係鄧小巧嘅精神位置嘅。 咁其實呢個就係講緊林嘉欣嘅角色啦，潘子玲嘅角色啦。咁其實佢裏面都有一種我叫做即係master and servant 嘅嗰種嘅感覺嘅，即係你去慰藉別人啦，你去 成為其他人嘅主人， 成為其他人主人啊，咁樣嗰種嘅關係咯。 嗯， 咁啊，林嘉欣裏面就喺我嚟講，我覺得係都脫胎換骨咯。 系你将佢个样执到咁样，仲脱胎换骨？ 唔系就系讲样， 唔系就讲样， 就个演戏嘅方法。同埋因为先人都花咗好多时间，佢可能要去揣摩，即系啊嗰啲形体动作点做，你又带佢去赌场啊，诸如此类，有好多呢啲嘅观察期。 系做咗好多前期嘅工作咯，佢自己其实佢自己建立咗一个世界出嚟咯，为呢个角色。咁我亦都好即係好 surprise 啦，好驚訝佢點樣去拿捏呢個角色囉。咁我諗睇過嘅觀眾都會覺得係耳目一新嘅。 但係其實呢我好好奇呀，因為喺我眼中鄧小巧呢首精神位置一首我會總結佢一首重口味嘅歌嚟嘅。你係會聽呢啲重口味嘅歌嚟 㗎？會 Serenity 我都聽㗎。 有品味， 系啊， 有品味真系 好特别。即系你听个 range 都好阔吓， 好阔。咁我唔系净系听美少女战士噶嘛， 嗱，我讲噶啦， 你根本就好 proud of 呢个 project。 算啦，已经讲咁多次， 其实佢系宁愿系佢拍嘅，唔系阿花姐拍嘅。 我好想證實呢件事，睇下我哋可唔可以打電話俾阿花嘅之後。 我聽間研究下。 點解你唔自己打電話俾佢啊？ 你哋傾密偈可以咁。 但我想知咧，點解嗰陣時，譬如《死因無可疑》呢個戲咧，點解你會想有呢個劇本，點解想改編呢一個小説嘅？ 哦，嗰件事係咁樣嘅。 嗯。 係三年前到啦。 Yeah。 咁電影公司就有同日本一間出版社有個合作，咁佢就話啊，呢啲書可以俾我哋改編嘅。咁有一張書單，大概100本咁。咁100本書到啦，咁我就見到其中一本咧就係呢一本書。咁但係呢本書原來我20多年前睇過嘅。咁我當年睇我已經覺得好緊張刺激。咁跟住即係3年前我再睇多一次，咁我就將佢，都個感覺仍然喺度。咁即係佢可以經過時間考驗。咁我就後來就攞咗呢本書嚟改編咁樣。 OK， 中間打動到你嗰個原因係？即係嗰種你話嘅有種感覺喺中間㗎嘛？係 啦，其實係佢個人物設定啦，人物設定同埋佢點樣鋪排啲事件啦，即係我哋講佢點樣講個故事啦，而令到觀眾有一種緊張嘅感覺，即係要令到觀眾我哋叫 care for 咯，care for 我諗下點樣翻譯先， 即係在乎啊， 在乎咯，在乎個第一男主角咯，你在乎佢咧之後就所有嘅事情先有機會發生。即系我哋成日，我简单嚟讲，你入唔入到个戏咧？ 系 你有冇办法代入到个角色咯？ OK， 咁但系我想问咧，咁譬如同林嘉欣去到合作嘅时候，咁大家关系又咁亲密？因为我听讲睇过一个报道啦，就话咧，即系喺片场照到阿林嘉欣入戏嘅时候咧，佢有一场戏喺阿林嘉欣耳边讲咗啲嘢，咁阿林嘉欣就即刻进入咗嗰个好嬲嘅状态啦，咁样就呢啲就系一啲少少你同佢之间嘅默契同 tricks 啦，系嘛？ 系啊，即系你知道佢听到乜嘢会觉得 我可唔可以问下佢听咗啲乜嘢？佢会好， 我唔讲得嘅，佢唔俾我讲嘅。但系嗰句说话嘅精髓就系我挑战佢咯。 OK， 即系你可能好熟嗰个人，你就知道，我只要讲呢度就挞得着你。 系， 你使唔使？你啱叫导演喺你耳边讲一次咯。 唔系好多嘢都好挞得着我，你知噶。好易怒噶，我份人，所以唔好乱嚟。但系其实针对唔同嘅演员，即系有林嘉欣啦，咁但系同一时间有黄秋生、有陈家洛呢啲唔同角色，系咪唔同嘅人其实系有唔同嘅方法嘅咧？ 系，当然啦，当然。譬如陈家洛，佢就要倾多啲咯，即系大家要讨论多啲，同埋要俾到佢一个信心，即系佢会，你要令佢觉得自己做得。即做得到嘅，秋生咧就唔使講嘅，即秋生係好少調節嘅啫，啲咁多嘅啫，即其實係因為你知道我哋有少少經律與懸疑啦，咁嗰個就係話佢幾時做啲乜嘢咧，會影響觀眾知道幾多嘢啊嘛，其實第一次開會，佢睇完個劇本，佢講俾我知嘅嘢，我已經知道佢 佢了解嘅劇本有幾多。 嗯 ，OK， 好，咁而家有第二套你嘅電影啦，咁嚟緊有冇已經有啲諗法，可能係袋咗一個袋度，之後想係試下咩類嘅片種啊，等等咁樣嘅。 有嘅，咁但係即係其實我自己係中意呢類驚慄啊，即係比較類型少少嘅一個電影咯。我唔中意睇恐怖片，我中意睇驚慄片。 驚慄片 ，OK， 係。 恐怖片我覺得即拍得好好嘅，我鍾意。但係而家有好多我覺得都係嚇你啊， 嘣 啊嗰啲，嗰啲我就麻麻地。 O、okay, K， 所以嗰種驚慄就喺心底裏心寒嗰一種嘅片種。 即係譬如 classic 嗰啲咪 Omen 啊，嗰啲咪好驚咯，空少嗰啲咪好驚咯。 係， 跟住你哋都唔會睇到㗎啦。Rosemary Baby 啦，魔鬼鬼影又係好驚 啊！你想翻去 Netflix 有啊？ 多謝你知道， 即系嗰个年代嘅，因为佢冇咁多科技啊，即系冇咁多特效啊，所以其实嗰阵时佢真系要即系同你捉心理地去到吓你， 冇错冇错冇错， 即系个手法 系个手法好唔同咯，嗰个亦都系一个好高深嘅写作技巧。港产片其实比较少嘅，即系惊悚片，我以我记忆其实好似少， 因为我觉得香港嘅观众比较中意画公仔画出场。而驚慄好多時候要埋得比較深少少咧，大家好似冇嗰個耐性去等揭股揭股揭股嗰種狀態。 但西片又得喎， 係 係咯？點解西片得咧？ 冇，即係同廣東歌，大家覺得即係好多框框，好多你做唔到。 但係聽英文歌咧，就做得幾好啊，有咁樣。 但其實係睇下你有幾想試，係啦嘅呢個嘅過程咯。 係咯，我希望觀眾中意咯。 係啊 ，OK。所以嗱，今日多謝曬袁建偉導演啦，即係同我哋講咗四首歌啦，咁同埋即係講個中間包括套戲啦，同埋佢以前嘅一啲嘅作品啦。 咁係咩咧？你翻去重温翻個訪問，講咗好多次啦，我哋。 唔係我拍嘅， 阿花啊嘛， 阿花拍嘅。 今日多謝袁導演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多謝。 OK。 當我正很肚餓，總有一位販賣親戚送酒波。當腦袋上浩瀚，總有一位慧能滔滔。如主播，为这光斑应求，渴望急精却被夹干，还自我想要金魔执舵，总有一位有住正真堕落。贪入血液的贪，谁受愈却何用自责？原来渴望位置，欺人含在羞耻，透视野内收视，识穿你的人意励志，期待一世位置，守护一世要做契机，占有一世位置。出过头最高，你怎么瘫痪足胆折磨，得到温饱却被心虚围绕我，为直通街复仇，一身花枝却未招展，才寂寞，不要掩饰渴求，请记得出世就跟踪这堕落。入血液的贪，谁受愈却何用自责？人任意随便拣，你可体谅可包容？原来渴望位置，私隐含在羞耻，透视野内收视，识穿你的人。原来渴望位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贸发局中午宣布，原定星期三举行的香港书展和今个月的三个活动延期举行。2020香港书展关注组发言人黐文化堂社长彭志铭表示，书展延期是好事，但是宣布得太迟，部分参展商已经请人到场地布置，亦都有人安排运送书本，确实损失有待计算。彭志铭表示，部分书店已经向台湾出版商订货，书展延期需要将书本存仓，希望贸发局尽快定出书展再举行的时间，俾业界可以准备。他又话稍后会联络其他参展商，咨询业界意见，预计会要求贸发局延长参展商的参展资格，以及每个参展商获政府上限100,000元的资助金额等的条件。消息说，政府高层今日开会商讨是否收紧防疫措施，预计最快今日公布。本港连日出现多宗本地确诊个案，有专家认为政府应该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重推政府雇员在家工作，以及收紧食肆防疫措施等。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說，當局會密切留意疫情發展，不排除會再更新防疫安排，減低社交接觸和病毒傳播風險。民主派過去兩日舉行立法會選舉初選，超過610,000人投票。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在社交專頁表示，今日或者未能夠完成點票工作。有份協調初選的戴耀廷說，電子投票的點算已經完成，涉及破紀錄的59,000，但是紙張選票有20,000多張，每張選票需要人手輸入電子系統，確認是否有重複投票，要等待紙張選票點算完畢，才能夠和電子投票的結果一起公布。針對美國向一間中國新疆政府機構以及4名官員實施制裁，中方採取反制，即日起對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以及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參議員魯比奧、克魯茲以及眾議員史密斯實施相應制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批评美方的制裁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中方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中方将会根据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回应。华春莹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无权利亦都无资格横加干涉，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9至34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72点，升44点，总成交金额171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9点，升4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1蚊，系跌5.5。阿里巴巴254.4跌1蚊，美团点评206蚊跌2.2，中芯国际41.95升7毫，吉利汽车19.06升1.46，小米集团17.04升1.6，港交所361.2跌2.6， 斯摩尔国际报29蚊跌2蚊，比亚迪股份89.8升12.5，中国平安88.15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08，瑞士法郎0.942，加元1.358，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784点，升493点。港金现价报16,7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53美元，卖出1,80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较早前咧，洗衣街去亚皆路街方向，近住旺角道，因为有意外啊，头先一带都好塞车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交通都仲系繁忙嘅。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仍然系多车，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啊。受到较早前洗衣街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仍然系多车嘅，龙尾去到喇沙利道。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湾位都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噶啦。反方向咁啊，坚拿道天桥南行落去这个耀华街时代广场之路都系多车嘅，有少少挤塞。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路面方面咧，观塘嘅物华街因为有工程啊。物华街近住协和街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咧物华街一带都系比较塞车啊，龙尾去到康宁道、观塘道近住彩石里，近住九龙湾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去油塘方向龙尾去到虎山道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哎，计我话家睇艳情片啦，眼睛可以食冰淇淋啊喂！ 都唔睇， 咁你想睇咩啊？ 梗系睇功夫片啦、啊！你唔见啲功夫片男主角咧，全部唔着衫嘅咩？哇，好靓啊！ 二台看线啊，唔系，系二台院线夏日清凉版，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准时声演。 哇，好靓啊！ 喂，你着翻件衫先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两位伙计，我放假，厨房你哋搞得掂啊？ 大厨，你放心啊，没有你并无挂念，厨房安全守则我哋背好晒噶啦。 搅拌机、切割机嗰啲机器一定要经过训练同埋授权嘅人士先可以使用。 但我担心你哋嘅衣着 咧。唔使担心，我哋会着晒防护装备保护自己，所以你安心放假啦。没有你并无挂念。 咁就好啦，得闲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想安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 Jenny 吴若希。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㗎。 必须降水降温，其实要降线。张开双耳疏动眼，我听左右下切，刺激重失我耳蜗，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就深，令你满意。 时间嚟到下午的4:41，翻嚟骚动音乐阿琼的部分。 茶几茶杯共沙发，老师中灰色的墙，残酷倒数一张，我们再相见另一个地方。我在没有你的世界里独自生活，在熙来攘往的世界中自由走，你的脸孔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窗前沉默着雨声日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写和写家就回响，布满了灰尘的窗，细诉相思，细诉相思烟乱了方向。 过咗嘅星期六日，我好乖嘅。乖到真係完全冇乜出街啦。大家都知道呢，喺呢一种缺乏乐趣嘅生活当中有啲难过嘅。听歌好啲呢。第一首歌简直为你安最新专辑当中作品，其实这一张以声音作为主题的专辑当中的作品都跟大家差不多听完了，但是最喜欢都是这一首，当中收录了爷爷离开的时候他所听到的那种仪式当中的声音，也有多些嫲嫲和他的对话。歌曲名称《没有你的世界》。 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 所以其实有一些创作型的歌手是会比较偏心一点的，得到比较多的喜欢和关注，可能因为他比较流畅一点，用音乐作品讲到自己的故事，之后介绍这一位都是 又为台湾创作，那嗰首佢叫做《你有停》啊。 差不多的电视，讲着差不多一件事，把人变成弱智，关上开关，我止不住的喘，剩不多的坚持，是时候该停止装死或什么的，醒着反而像白痴，求你能不能就放过我，不管哪一种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对大环境的无能为力，别的没有，深度的一口气，看着握紧的拳头，我还敢不敢举手，那头结果反正都不由我，知道又能够怎样，我像阿 Q 般的抵抗，能不能就放过我，你想要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 做李友廷， 而家可能讲翻起都会成日讲佢系《星林之王》第一届嘅冠军啦。嗰个名称叫做都好，但系其实系讲反话嘅，话俾你听都唔好啊，因为你完全唔理我嘅感受啊。当你问我意见嘅时候，你都唔会理我讲乜嘢，你都系想用翻你自己嗰套噶啦。咁于是乎，我嘅回应就会变成。好都好，你想点咪点咯。李友廷作品，嗰个名声叫做都好，系佢最新嘅作品。之后介绍一位咧，主要系台语作品嘅一位台湾创作女歌手，都相信喺嚟紧一啲颁奖礼上边咧，会有好出色嘅成绩。佢个名字叫做郑怡农。 前都介绍过呢首歌噶啦，虽然咧系台语歌啦，但系其实个旋律咧，我觉得系好入脑嘅，唔受到语言嘅限制。歌名咧直接咁读啦，就话街仔路与米亭。根据翻嗰个意思咧，就系街边的落雨落不停。 一步步往前走，不再给自己踌躇的借口。你融化了我，在你面前我只能举起双手，也试着擦擦擦擦身而过，但你的事若无睹将我刺透。 今年一位台湾的女新人，她的名字叫做余佩珍，真真的是她一张创作专辑来的，也是她人生第一张专辑。 就当我是乱情的歌手，就当我用声音和一切来对你好朋友，当我是个乱情的歌手，只在你面前献上所有 新歌啊！ 嗰个名称叫做要我怎么办？其实成句咧都系得要我怎么办呢一句歌词嘅啫。而家你听到佢不断咁笑啦，其实就系想表达，系咯，你可以点算咧？除咗笑之外。